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。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。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。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金钟回京，永乐帝召见他，却一件正事都没说。正在疑惑之际，袁中彻一语道破天机。永乐帝突然召金钟回京，其实是为了立储之事。 哈哈，照你这么说，莫非皇上已经有意立大殿下为太子了？听到这里，这个念头突然在金钟的脑海中冒了出来。他是满朝皆知的世子系，若皇上果然因立储一事召其回京，那目的只有两个，向自己问计，或让自己为世子造势。而不管是哪一种，十有八九皇上已经倾向于立朱高炽，否则又何苦让自己匆匆忙忙地赶回京城呢？袁中彻淡淡一笑说道：嘿嘿，师中兄果然机敏呐、啊、不过未免太心急了些。皇上若果真以意属大殿下，那直接暗示朝臣们再上奏一次，然后顺水推舟就是了。此等水到渠成之事，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，何必非要召你回京呢？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袁中彻这么一说，金钟顿时又有些糊涂了。史中兄久在北京，对朝中的情况现在不甚了解，所以一时也想不明白。其实啊，你刚才那话只说对了一半，还有一半却说得过了。哦，此话怎讲啊？皇上啊，确实心意已经发生了改变，正在向大殿下靠拢，但是是不是就立他为储，却仍然是在权衡当中啊。见到金钟不明白，袁中彻于是耐心地给他解释。要想讲明白这件事啊，首先就得明白皇上的心境究竟如何。朝中大臣皆以为皇上拖延立储，原因是他老人家心中属意二殿下，而恪于大殿下的嫡长子身份，不敢妄动。其实啊，嘿嘿，大错特错喽。哦，怎么错了呢？你想啊，大殿下是嫡长子，又是太祖亲封的燕世子，入主东宫那本来是顺理成章之事。但自元旦以来，群臣与周王接连三次上书劝立太子，陛下却始终搪塞。由此可知，陛下对大殿下并不满意。嗯，有道理。皇上膝下仅有三子，三殿下年纪最小，并且素无出众之处，自然没有可能去继承大统。那这么算来，能取代大殿下之位的就只有二殿下了。二殿下能征善战，在靖难之中又屡立大功， 相较于大殿下的文弱多病，皇上宠爱二殿下，那也很自然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毕竟太子之事事关重大，皇上也是明君，绝不会凭着一己之好恶一意孤行。而二殿下虽然善战，但品性顽劣暴躁，对朝政更是一窍不通，这些个短处皇上也都看在眼里。说到这里，袁忠彻的口气里带出了一丝不屑，那些朝臣们都是一叶障目，以为是立嫡立长的礼法框住了皇上的心意。其实啊，当今皇上是什么人啊？他以800壮士起兵，短短3年便问鼎天下，此等威势便是太祖也未必抵得上。他若是铁了心要立二殿下，区区礼法又算得什么？天下人说三道四又算得了什么呀？何况二殿下还有秋福他们这帮燕藩旧将的拥戴呢。皇上之所以久不能决，实在于二子是各有优劣，皆不尽合其意，这才是拖延立储的真正原因。袁忠彻一席话，金钟听在耳里，犹如醍醐灌顶。一直以来，他也认为永乐帝不立储是因为心向朱高煦的缘故，此时听了袁忠彻的分析，才搞清楚真实的原因。袁忠彻接着说道，摸清楚皇上的心思，那接下来事情就好解释了。就本心论，陛下最想找一个和他一样的文武全才当太子，但症结就在于他膝下只有3个皇子，能当太子的又只有这2位，他老人家别无选择。一开始陛下没看透这层，或者是看透了内心却不愿意承认，所以一味拖延，但日子拖久了，东宫一直空着，他也不是办法呀，只得认清现实，找一个相对合适的人选立为太子。而两人之间，大殿下虽然文弱并且过于宽仁，但至少知书达理，在皇上看来，将来若由他继承大统，就算不能大有作为，至少守城还是不成问题的。而二殿下则不同，其凶顽暴躁又生性好斗，毫无治国理政之才，让此等人当太子，将来继承了大统，皇上又岂能放心呢？两者权衡，大殿下自然是要胜出一筹。所以啊，我说他老人家心意已经偏向大殿下了。呵呵，原来如此。金钟抚掌一叹，但旋即又问道，可照静思兄这么说，那皇上就应该直接立大殿下为储啊，何以依旧犹豫不决呢？哎，这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啊，陛下虽贵为天子，但毕竟也是人呐，是人他就有喜好厌恶，二殿下英武过人，皇上喜欢他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他又在靖难中屡立大功，有了这些因素，想让皇上完全抛弃思念，又岂能是轻易办到的呀？金钟听了一阵沉默，半晌方才喟然一叹说道，哎，静思兄果然是洞悉人心，一番分析让我茅塞顿开呀、啊、哎，史中兄谬赞了。袁忠彻谦虚的一笑，又继续说道，既然判定了皇上的心意，那他为何急召晋中兄回京，也就有了解释，还请静思兄明言。这个嘛，还要从朝局着手，当今百官之中，两位殿下可以说是各有支持者，二殿下这一边是以秋福为首的燕藩旧将，二殿下久在军旅，与诸将的关系非同一般，何况他以武功闻名，五人对他也亲切，有此因素，他们自然是支持二殿下。而拥戴大殿下的人呢，主要有这么3种。说着话，袁忠彻伸出了3根手指头。这第一种呢，就是诸如我与顾城这般，当初协助世子守北平的旧臣，只是我们人数太少，功绩地位也不能和秋福他们相比，难成气候。第二种是归附的建文朝旧臣，他们大都是文官，本来就不喜欢上午视察的二殿下，何况皇上登基之后，二殿下亲自主持清洗，期间杀戮太多， 归附的建文旧臣对此是敢怒不敢言，但在立储一事上，他们必然会站在大殿下一边。第三种人则是李景龙、如常、王佐这几个，他们开金川门迎天兵入京，也算是靖难功臣了。不过二殿下素来瞧不起李景龙，秋福他们更是不把这些曾经的手下败将放在眼里，平日里百般的羞辱逼得他们只能另寻靠山，想通过立储一事攀上大殿下这根高枝，以在朝中站稳脚跟。听完袁中彻的分析，金钟紧接着问道，那在静思兄看来，这两派孰强孰弱呀？平分秋色。袁中彻不加多想就给出了答案，燕番旧将乃是永乐朝的根基，个个位高权重，与皇上的关系也很密切，说话的分量当然更重。文官虽然是建文旧臣，地位声势不能和燕番旧将比，但他们是士林领袖，把控着天下舆论，再加上有我等世子旧臣和李景龙他们几个营副勋贵支持，两方基本上是势均力敌。皇上不愧为圣主，今年一开春便将二殿下打发去了开平，这便是有意要保持朝堂的军事，如此方能兼听则明，否则二殿下身在京师，朝中舆论难保不会偏向他，并且若是由他日夜在御前侍奉，皇上也难免受其影响。金钟心中一喜，似乎已经有些明白了，那照你这么说，皇上此番召我回京，岂不是有意要打破这个军事吗？不错。袁中彻眼中闪过一丝精光，沉声说道，你本就是世子一派主将，此番回京，世子一方必然声势大涨，且靖难之役你始终随军参赞，地位形同军师，是眼下唯一能够压制燕番旧将的文官，皇上明知如此，却选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你给召回来，其意不问自明。听到这儿，金钟的眼前豁然开朗，不过稍加思忖，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疑惑，皇上既然倾向于大殿下，又急着召我回京，按理说应当有所指示啊，可为何方才召见时他老人家却是只字未提呢？嘿嘿，皇上啊，这叫欲言又止。谈话间，袁中彻已将满桌子的菜扫了个精光，他不慌不忙地掏出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油汗，又呵呵笑着说道，呵呵，他老人家既然急着召你，自然是要拿你派上用场，只是舍次就长，毕竟有违陛下的私心，待到见你时念及二殿下的功劳，所以有于心不忍，缄口不言也是有的，当然了，也有可能是陛下本来就不想明说，留着就让你自个儿揣摩，咱们这些做臣子的也得体谅陛下的难处，何必硬要他老人家亲口讲出来呢？到了现在，金钟再也没有疑惑了，他回想一番，越发觉得袁中彻的分析在理，看着眼前这一身道袍的老友，金钟的心里不由惊叹连连，一直以为袁中彻只是相术出众，不想他对人心的揣摩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，亏得他推崇老庄，对宦徒不太在意，否则凭着这份能力飞黄腾达也不在话下。见到金钟一双眼睛瞪得老大，袁中彻不由得扑哧一笑说道，嘿，我说世中兄，你为什么如此的看我？可是觉得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乎？哈哈，非也非也。见袁中彻打趣，金钟也是一笑，只怪我往日里眼拙啊，竟不知你还有这等的读心的本领。袁中彻摆了摆手说道，哎，此事不足为奇，我本来就是方技之士，擅长的就是相术。哎，我们这个所谓相术啊，名为相人，他实则相心呢，唯有读懂了人心，知道他的品性心境，才能推测他来日的福祸，否则仅凭着面相，你以为真能窥得他的前途命运吗？ 聊到了这儿，金钟对袁忠彻已经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哎呀，敬思兄言之有理啊，想我往日也是以相术闻名，但就没有想通这个道理。今天听了敬思兄的心得呀，倒叫我惭愧的无地自容啊。哎，师中兄无需惭愧，其实啊，你同样善于相心，不过着眼之处不同罢了。好吧好吧，我说敬思兄啊，这相术上的要义你我改日再谈不迟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为大殿下张目。照你的推论，皇上虽然有益于大殿下，但仍有犹疑，万一我行止不当，反而会坏了大事啊。不错，袁忠彻也收敛了笑容，正色说道，眼下我们虽然占了上风，但其中也不乏变数。依我之见嘛，你接下来一定要制衡秋福等武官，其二呢，就是要借你的声望，将支持大殿下的各方势力统合到一起，造出声势，促使陛下尽快的将立储之事定下来。只有进行了册封家礼，此事才算敲定啊。金钟沉吟一番说道，这个联络各方倒是没有问题，只是仅靠营造声势，真的能让陛下下定决心吗？所以啊，你还需要做第三件事。何为第三件事？寻贵人相助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寻贵人相助。金钟一愣，随即眼中透出了一丝疑惑，缓缓地说道，莫非敬思兄是要我去几位娘娘那儿撞撞墓钟？嘿嘿，世中兄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若要是走后宫的路子，我这方机相士不比你个外臣方便呀。再说了，后宫不得干政，就是皇后娘娘在这件事上头也是搭不上口的，其他几个贵妃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听了袁忠彻的话，金钟皱着眉头问道，那你是要我寻谁呀？要说贵人除了娘娘们，那就只有三殿下了，可这件事儿陛下哪会听他的呀？而且他一向都与二殿下走得近呢。师中兄，这就是你的一孔之见了。袁忠彻站起身，踱到了房间角落的面盆架旁，拿了条湿毛巾擦了把脸，扭头笑着说道，嘿嘿，这所谓贵人嘛，并非仅止与圣上关系亲密，像皇后和三殿下他们纵然是圣上至亲，但是立储一事本来就不是他们能够过问的，贸然的去求他们插手，纵然他们答应了，也必然会引起皇上的反感，如此反倒不美。嗯，我明白了，敬思兄所说的贵人是要身份恰到好处，有资格在此事上头一抒己见，而且他的话还能入圣上之耳。不错，袁忠彻回到桌子旁，提起袍角重新坐下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，既然这立储是国家政事，就需从朝中大臣入手，眼下文武重臣当中受圣上倚重的有好些位，但大多与你和秋福这般，与两位殿下是渊源颇深，并且早就摆明了立场，这个时候再进言也不过就是老调重弹，想影响陛下做出最终的决断恐怕不易，但若是能够找到地位超然，与此事利害关系不大，并且深受陛下信任的人暗中相助，或可起到不欺之效啊。地位超然，无关利害且受陛下信任。金钟口中喃喃自语，脑海里迅速将朝中大员梳理了一遍，他倏地一抬头说道，那自然非姚广孝师父莫属了，他跟随陛下多年，陛下一直以失礼敬之，凡有进言莫不听从，而且他是出家人，与尘世了无牵挂，地位超然也是符合的，如此人物若能够得他相助，皇上 体无不允呐、啊。金钟口中的姚广孝便是道演。道演追随永乐帝20年，是当年燕藩第一重臣。靖难之役时，道演运筹帷幄，又协助世子坚守北平，为燕藩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永乐帝登基之后大封功臣，头一个想到的就是道演，特地下旨命他还俗受封，并赐名广孝。不料道演竟是范蠡、孙武一般的人物，虽有建功立业的抱负，但对于爵禄并不热衷。靖难成功之后，他自觉功成名就，就萌生隐退之意。所以受封之时，道演虽然接受了姚广孝的这个俗名，但对于爵位官职却一概不受，也不蓄发还俗。永乐帝无奈，只得受他太子少师的虚衔，命其随朝辅政。道演虽然名为文官之首，但仍保持着出家人的身份，上朝着公服，下朝便仍穿僧衣，也不住在永乐帝赐的豪宅，只在京城内的承恩寺挂单祭宿。即便是在朝堂上，他也只是偶尔的就国际民生发表一些看法，而绝不介入任何的纷争。对于道演的这种做法，永乐帝大为不解，但拿他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只得由他去了。听得金钟口中冒出姚广孝的名字，袁中彻先是一笑，继而无奈地摇摇头说道，若是能劝得他出山，那当然最好，不过这位太子少师现如今已是大隐隐于朝，就是皇上亲自出面，他也不会在立储上头吐露半个字。袁中彻一审，继而又喟然一叹，忽然压低了嗓音，颇有些阴郁地说道，哎呀，说句不中听的，如今道演师父已经是功成名就，并且已经年过七旬，膝下又无儿女，无需为后人操心，故而只要他不问世事，将来无论是谁做皇帝，这史书上必然有他的巍巍英名。可要是他再羁迷红尘，尤其是陷入争储这种成王败寇的死局中，万一自己押错了宝呢？新君一登基，保不准立刻就会往他身上泼脏水，把他的功绩一抹而光，那也是有可能的。这道演师父一生所愿，就是想建不世之功，为万世景仰，现如今他宏愿已了，那又何必画蛇添足呢？听得袁中彻以此等阴暗心机分析姚广孝，金钟起先有些不快，但继而深思下来，他也不得不承认这话说的有道理。道演虽然是出家人，但毕竟在红尘中做下了惊天大事，由此看来，他其实也是六根未净，存着那么一点小小的私心也是有可能的。道演师父自是贵人之中的最佳人选，但他也未必就是唯一的人选呐。袁中彻的嘴里突然蹦出来这么一句话，金钟一时有些惊讶，莫非靖思兄还有其他的人选？在他的印象中，地位超然并且能够对皇上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，除了姚广孝，已经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了。见到金钟诧异，袁中彻得意的一笑说道，哈哈，若没有其他的人选，那我提着贵人相助，岂非是白费口舌呀？说到这里，他顿了一顿，郑重地说道，不过此人心思敏捷且不羁得很，绝非一般人可以说服，这也是我专程来找你的原因。要想劝得此人相助，非你世忠兄亲自出马不可。见到袁中彻说的有些悬疑，金钟好奇心顿时大起，立即问道，到底是谁呀？袁中彻微微一笑，也不答话，而是将食指伸入酒杯当中蘸了蘸，然后一笔一画地在桌子上写了一个人的名字。是他？看清楚水字显出的字迹之后，金钟先是一愣，半晌方似有所悟地点了点头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。